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宣传局局长24号发表谈话，表示支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，关于全体同胞在今年联合力量去打开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呼吁书。另外，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发言人22号发表谈话，强调朝鲜的呼吁书给了新一代青年以信心和乐观精神，只要全体同胞满怀新的觉悟和决心，一致动员起来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和障碍。